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窝打老道近培正道，晚上十点几有三架私家车相撞，一名警长同一名警员到场调查嘅时候遇袭受伤，送入广华医院，警方拘捕两名男子调查。四日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大批外游市民陆续由内地返港，截至晚上超过175,000人入境，经罗湖入境，整体秩序良好。入境处开放65个柜位应付，当中有7,000人随内地旅行团来港，但系经罗湖同落马洲返港嘅市民就共有超过22万。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常任秘书长张建中表示，在新年前后失业率都会有压力，例如很多装修工程在新年前已经完工，工人仍未接新工程。他说政府继续提供全方位帮助失业人士找工，提供更多就业的计划给不同年纪的市民，不过最重要仍然是要整体经济好转才可以改善失业情况。哈尔滨造成33人死亡的酒店大火，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要求尽快查清火灾原因，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加强公众聚集场所以及消防安全的检查。33名死者全部是内地人，其中6人是餐馆服务员，其他是食客，几名伤者全部脱离危险期。美国总统乔治布殊公布预算案，赤字创下新纪录，今明两年都分别超过3,000亿美元。他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案包括反恐国防开支、刺激经济的减税方案以及医疗补贴。预期新年度预算案将在国会持续几个月的辩论。民主党应表示会要求修订减税建议，因为美国正面临战争威胁，大幅减税不合时宜。跟住系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127点，升7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31点，升10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695点，升128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264点，升5点。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在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亦都整日覆盖住呢个区。本港在早上气温普遍约系14度，由于日间多云，下昼气温只系上升至16度左右。预料呢个广阔云带会逐渐转薄，而华南沿岸嘅天气会喺未来两日持续清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天气相当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渐转天晴，气温介乎13至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晴。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15度，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你嘅朋友 Radio 2，祝你。 啦啦啦！白鹤漫步在草地上，草地上，草地上，红熊漫步在沙滩上，沙滩上有旧垃圾。狮子漫步在公园里，公园里，公园里，然后漫步在马路上，马路上有旧垃圾。 你想你的小朋友在什么环境成长？清洁香港， 尤其是世界跟你一起挽手创造未来，平等中彼此给笑着对待，尤其是这个世界不分。 歧视和偏见埋没了很多人的潜能，只要我们放低这些人为的阻隔，这个世界自然会更融合更和谐。放低歧视与偏见，世界融合相连。平等机会委员会热线25118211。 呢度系乜嘢啊？ 太平洋咯。 咁呢啲又系乜嘢啊？ 都系太平洋咯。 吓？ 皆因羊年到，人人都想有个天下太平嘅羊年，此为之。 二台共度太平洋。 二月八号大年初八，择定吉时下昼两点，喺风水旺地香港电台隆重举行。 二台 DJ 总动员，争夺羊年头彩，仲有富贵金羊等你攞。 想做现场观众，就要由早到晚留意 Radio Two 嘅招募行动啦！ 恭喜恭喜！ 嗱，招募行动咧系现在开始嘅，233-96453咧系由呢一个咧系 Fax 传真招募啊，咁就系、是。夜媽媽與夜爸爸是有20位嘅啫，咁啊想有興趣，想即係見下二台全台 DJ 嘅話，233-96453 ，thank you。剛才讲的呢就是一个二台共度太平洋啊，咁啊呢个现场观众嘅招募嚟㗎，咁啊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嘅话呢，咁啊 support 下呢、这个夜媽媽與夜爸爸嘅话呢，咁喺2月8号嘅晏昼1:15就嚟到广播道30号。咁就你而家可以 fax， 如果有兴趣嘅话呢，咁就可以就係 fax 去到呢度，就係、是、寫得你个中文名啦，同埋呢你个电话号码呢，咁就正式呢可以系参加㗎啦。 好簡單， 就係咁樣樣嘅。咁今晚咧亦都要交代翻咧，就係阿夜媽媽咧，咁佢因為咧就係放假，非常開心舒服。咁而家咧就嘆緊，咁聽晚就會歸隊，係啦。咁歡迎先啦，各位聽眾嚇，今晚你都知道我哋會講咩噶啦。咁喺呢一個weekend 咧，喺呢個 weekend 係嘛？呢個 weekend 都 係 weekend 啦，呢個週末啦，我同雲海咧就一個緊密嘅聯繫嘅，咁啊發生咗呢間重大嘅事。陣間咧一咧同大家講下啲疑點嚇，就疑點其實都唔話啲咩陰謀論嘅啫，不過就睇佢係咁。 我有陰謀論， 係咪因為冇錢啊？欢迎你，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Don't you think Satchmo was righ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ony Bennett 加埋 K.D. Lang 歌名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ou are right, Pops. 12点02分。今晚夜媽媽夜爸爸是黑色星期一，咁有阿雲海啦，同埋有小弟，小弟是 12点12分， 我咩零二分， 你讲零二分 啊，零二啦，真系咁就即系零， 系零二啊， 系啦，咁啊十二分啊，系啦，冇睇错标噶吓，唔好意思啊，令到你望一望标啊，咁啊我小弟咧就叫 Jason， 你好，咁啊喺未开始讲呢一个。这个悲剧的即是事件之前即是有些东西发现了在这个农历新年呢，我觉得呢即是 你要讲的不得不讲的。 好想讲的。 好啊。 即是我看啲新闻呢是很厉害的，讲大陆那些即是他们的贺年新春夜呢，年初一那些呢，即是为什么开始说即是大陆兴起啊，即是他们即是哇棒棒声上，他们想的心思是真的同埋他们的技术呢是真的很夸张。有一个呢是在水底同你拜年啦。有冇睇到 我冇睇 过片段，新闻片段嚟嘅。 我冇睇到呢个 喺六点半新闻嗰啲咧。 系系系。 喺水底同你拜年，即系着到成套嘢咁啊，喺个水族馆嗰度咧，落去下边。 我有，我嗰个有睇，嗰个有睇。 同你拜年啦。系。咁啊，有啲山鹿行钢线啦，即系踩住单车咁系嘛，即系唔知踩住单车又拖佢啦。总之佢系行钢线啦。 系。 咁觉得系好劲咯啲嘢咧，因为 噱头嘢。 你香港要。即跟貼啲咧，就要諗啲堅啲嘅嘢啦，真係 好堅噶啦，抽到下簽啊嘛！ 哇，呢、這個真係堅到爆啦， 直情係做曬內頁頭條啦，呢啲 呢個淨係堅得滯啦， 呢啲 marketing 係做得好好咯，呢啲真係 啊，即係讓啲呢個 係啊，即係唔會唔講咯，呢啲 嚇，同埋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佢哋真係花咗好多心思，係真係值得你喺心裏邊俾掌聲嘅。你唔好理人哋靚唔靚，嗰啲技術咧，喂落到去都潛水都唔係，即係一朝一夕即刻識啊嘛。即係可能都即刻識，你聰明嘅話，咁但係都起碼都要學一兩日。 起碼花下時間，花下心思， 諗下，真係人哋即係你會覺得啊，雖然哇，即係有諗過喎，啊，即係啊咁樣， 啱 係會好睇啦。呢啲咪會人哋肯俾錢入去睇咯，我覺得。 嗯。 系咪 啱？ 即系要人哋俾钱入去睇咧，一定系嗰样嘢。即系你唔可以呃人， 系 即系呃得一次，我就俾人呃咗一次啦。咁佢就去买嗰啲生果篮啊嘛，喺沙咀湾太安楼楼下嗰啲咧。哇！我净见到佢啊，笑容满面咁咁好。哇！买生果原来全部嗰啲生果篮咧包好晒噶啦。 系 咁，我仲买即系最大嗰、那个，系嘛？咁啊，即系 拜年啦、 啊，拜年啊嘛。人哋一开打翻嚟啦，我走咗之后咧，佢话喂，下次唔好喺嗰度买啊，嗰啲生果下边全部烂噶。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呃人啫，真係唔好啊，係咪先？即係我唔介意俾你呃幾多少，就係一次咯， 嗯， 係咪先？即係以後唔會俾你再呃你，即係為咗發新年財而呃人，將啲即係你爛嘅嘢賣俾人，我覺得係即係會影響香港嘅聲譽， 嗯， 即係呢啲小事就睇得出，哇！原來你 同埋 咁嘅你， 琴日報紙唔係琴日電視都講，即係睇完煙花。 啲垃圾隨地都係依然係咁 咁啊！咁呢個我即係時間啦，時間啦，即係大家即係啲係嘛，袋住啲垃圾其實都係袋一陣啫，你唔好即係掉落地。 我覺得最肉酸係佢有個中山嚟嘅遊客，正正喺嗰度幫手執垃圾嗰下咧，個鏡頭係好肉酸。 係啦，嗱呢個係內地嚟嘅人，係唔好再話人哋隨地吐痰，人哋。反回幫你， 覺得我哋污糟啊！ 即係呢個係好誇張，即係唔好一竹篙打船人，見一個啊，即係大陸嘅人喺度吐痰，可能覺得佢全中國都係，其實唔係， 唔係㗎啦，人哋已經進步得， 人哋已經進步咗好多，真係好誇張嘅， 啱 嚇、啊， 真係 成日係繽紛盛放啊！人哋嗰啲嚇，我見到啲人放炮仗幾堅啊，直情哇十爆嗰啲，即係一點嗰啲咧，或者你睇到你覺得哇，佢真係中國，即係有啲。農曆新年嘅氣氛真係好勁，感染到喺屋企嘅，即係頭先。 但香港反而少啦，真係少。 嚇、 啊，係啦。即係，但頭先你好似話仲有嘢要講。 係啊，咁就係話買飛入，即係要即係令到人哋俾錢，亦都即係行出去會有好口碑咧，一定要有好嘅 performance 啊嘛。係， 冇錯。 即係我睇咗呢個杜麗莎嘅呢個管弦樂嗰個電視，因為我全日都差唔多喺屋企開完拜年之後。是好 即琴晚睇个电视嗰、 我係周围 search 嘅嗰啲 channel 呢我成日都撳下睇呢度呢睇五分钟我就撳到嗰度睇下嗰度做緊咩又撳返返佢嘩呢度好睇喎咁睇一阵之后又撳去睇到嘩嗰度仲好睇又 pit 咁又 pit 就去睇一撳去杜麗莎度呢唔得啦我淨要开 M 啊唔係啊淨要开啲喇叭仔呢、即係嗰啲 Hi-Fi 仔去配合咁佢後面呢好似有啲聲咁樣即係 cheap hi-fi 嘛咁將啲28122佢自己耳仔即係唔聽電視機嗰、那個、因為隆重其事因為佢真係好勁佢即係嗰啲佢梗係歌聲嘅真係 聲微 同埋佢嗰啲和音團呢 係、 個個行出嚟唱都得嘅， 係， 即係你會覺得咧，你睇呢個演唱會咧，就算有美國嘅Destiny's Child， 有邊個黑人嗰啲好 show 嗰啲歌手咧，睇唔會失禮嘅， 係，冇錯， 絕對係唔會失禮。佢講嘅嘢， 係， 同埋佢唱嗰個I Believe I Can Fly， 幾堅啊嗰、那個， 不過我又去到現場睇， 哇！你真係咧專去埋呢樣就唔通知嘅，真係完全 唔係因為佢好早買曬飛㗎啦，我已經預早，我約咗朋友話一定會一定要幫我買。咁買咗，我睇沙田大會堂嗰場咁、就我唔知琴晚個轉播嗰場係咪沙田大會堂咧？ 應該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 得嗰個就 係嘛。咁我哋睇沙田大會堂嗰場啦。咁但係你講得啱嘅，即係入到場嗰種氣氛，佢嗰種嘅即係嗰種嘅聲味啊，係好濃。 好勁，佢真係佢真係歌聲， 佢真係歌聲， 佢可以真係絕對係歌聲。 係冇錯， 哇！成個家族你會覺得佢好音樂 嘅，係即係佢個女又喺度。 同埋你睇下嗰啲鏡頭一影啲觀眾咧，啲觀眾全部係即係全部都係你係嘛？即 係 好斯文咁樣坐喺度咧，真係好斯文坐喺度。大家係即係雖然好開心，啲掌聲雷動，但係咧就係好斯文嘅，就唔係跟住佢一齊唱。 不過咧，我睇嗰場咧有幾個笑話嘅，就係咧播下，即係佢唱緊歌嗰陣時候，之前 break 嗰陣時咧，突然間樓下有人竟然咧有一個啊，全 響 電一個響電話， 哎呀！ 之後咧 失禮失 禮，唔係咁 衰咗。 阿 Teresa 咧就係話：叫佢收线啦、啊，唔喺度，我哋呢度唔系红馆， 吓、 我哋呢度系演奏厅， 哇， 啊、我哋全场鼓掌，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嗰种专业态度几正， 好劲， 好正， 我觉得喺个系绝，我今日即刻就飞落去街咧，就想买嗰只 DVD 啊，一定要买全程再睇一次，即系冇广告咁样睇多次， 系系， 同埋要开晒所有嘢，要即系坐喺中间嗰啲咧 ，make sure 啲。喇叭仔喺后面顶住，哇，好劲呢个真系。 不过我就觉得咧，即系佢，即系我唔知咧，佢咁多年即系冇再喺香港唱咧，其实都系嘥咯，我都系觉得。 吓、 即系唔香港， 因为 容纳唔到啲好嘅歌声。 即系你咁讲，我觉得要即系佢嗰种唔你，我唔知咧，我都唔系好。我都即系30几啊，系嘛，33。咁但系就即系我都唔系话好。即係好耐之前聽佢唱歌嘛，即係琴晚，我唔係話以前係嗰啲哇杜麗莎，好細個啦，係咪杜麗莎嗰時？咁我都覺得係一定要停一停， 都 真係要睇一睇，係好勁。佢嘅台上嗰個表情，佢介紹嗰啲 band members 嗰啲搞氣氛，等大家靜曬。 係 嗱，跟住我要介紹呢個人。即係佢唔係好草草了事咁樣去啪啦啦話呢個咧就阿 Ben 個啪啦啦咁樣，即係唔係嗰啲，佢係好尊重每一個表演嗰啲人喺台上好勁嘅，好欣賞， 係咪？ 一定要現場睇一睇。 係啊，我都好慶幸嗰人有去到睇現場，真係。 唉，真係 miss 咗 下啦，佢一定要再唱嘅。 哇！一定要睇，同埋要睇佢個女都好正。 係， 女 同埋佢爸都有在場去打鼓， 係啊， 所以非常一個音樂世家，真係冇得講。 哇！佢唱歌真係勁， 係 勁啊！ 係。 好，咁啊，轉頭咧開始咧就即係要將個心情咧就 搞 調一調教，咁咧就即係睇睇呢件即係咁轟動國際嘅一件大事嚇。 咁我要點首歌， 好 就俾咧即係啱啱嗰七位嘅遇難嘅太空人啊，即係點俾佢聽呢首歌咧？有啲因由嘅，呢首歌係2000年嗰陣時咧，紐西蘭咧係當地旅遊局嘅人士送俾我嘅。咁係一啲紐西蘭嘅毛里族嘅人用毛里族嘅話咧去唱，但係佢呢首歌係非常之好聽，大家要用心聽。你可能聽唔 明 嘅。 即係你要當你屋企咧眯埋眼，要當嗰度係演奏。 係啦，冇錯，真係真嘅，真係嘅， 係 真係好好聽。佢裏邊嗰個歌詞其實代表咩咧？佢話你係咪感到傷心或者悲傷，或者你係咪好攰，或者你係咪頭痛，或者你係咪心傷？但唔紧要，佢话只有爱咧，就已经可以 support 你啦。 呢首歌系叫做 Hila Hila Hila Hila Hila， 系一个无厘族嘅歌，但真系我觉得系好好听嘅，系、嗯、啊，所以点俾吓，其实唔单止系嗰七位嘅细细嘅太空人啦，而系咁多年嚟细细嘅太空人， 系系、 啊，因为始终。 即係八六年嗰、那個 八六年啦， 挑戰者號 由俄羅斯加利利嘅第一個太空人喪生到而家今時今日，嗯、即係其實我有時覺得人類嗰、那個那個勇氣咧係幾無懼嘅嗰種感覺，嗯嗯、即係你諗下，其實係人都知道上太空落太空嗰種恐怖法係危險法係好緊， 但你係如果有機會上太空嘅話，你係會。超出咗呢一個危險， 冇錯冇錯冇錯。 有幾多人喺呢一個地球嘅表面可以上到去？係 咪？係， 大佬喺呢個喺軌跡喎， 係啊， 喺 orbit 嗰度下，即係喺個穿梭機裏邊， 仲 要出去做下嘢， 係啊， 嚇，仲可以攬住自己嘅國旗上去， 仲可以望到地球每一分每一秒， 唔係完全唔係講笑噶嘛，嗰個直情覺得係人間仙境啊！ 係冇錯，所以我嗰日咧，其實嗰日 即係一定會搏咯。 即搏上去，啱、嗯，冇錯。即係比如有機會上去都會上去。 明知可能會真係好一危險，根本你冇機會諗。 啱， 你唔會有機會諗。 係，冇錯。即係我嗰日其實好得意嘅，年初一嗰日咧，即係嗰晚我係冇諗過有咁嘅事發生啦、啊。但係咧，即係講你都唔信。即係其實我當晚我同阿 Jason 講，我嗰晚就有預感嘅、 啊。 但係咧預感之前嗰日都好有趣嘅，就係嗰日嘅星期六中午咧、 啊， 其實如果大家有呢個 NHK 即係日本電視台嗰邊頻道睇到咧、啊，其實嗰日嘅中午 你屋企係收曬所有全世界㗎係嘛？ 唔係，梗係唔係啦。 街嗰啲搞啲犯法嘢， 梗係唔係啦？我唔會做呢啲嘢嘅。咁咧就嗰日中午，其實日本電視台就啱啱播緊咧日本嗰邊太空總署一啲故事，啊、即係拍咗個。即係故事式嘅劇集，就講佢哋嗰班嘅日本太空人點樣突圍而出，最後尾訓練咗自己成為咗太空人嘅一啲故事。咁我其實我睇咗一大段咧，我都覺得好感動嘅，因為其實你當於日本嚟講，其實更加難有機會上太空添，佢、嗯、都咁有毅力去做啦。咁嗰晚咧，其實真係我講得遠少少啦，即係你可以當故仔聽，你可以當唔信，但係我自己就好信啊。 你自己係將發生喺你身上嘅串連咗， 係 咁嘅， 我都真係。因为点解咧？我嗰晚咧，六点几七点咧、嗯，我就好眼瞓，好眼瞓。 代表有呢一个 事，唔系 有啲预兆啊嘛。 我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咧，我每一次，因为我六点七点嗰啲时间咧，我系好精神嘅，我系唔会眼瞓嘅。咁我每一次六点几七点嘅眼瞓，瞓到即系眼瞓到，正如讲眼系开唔到，要真系瞓觉嗰种攰法咧。 啊 每一次都係嘅，嗰一晚咧就出事嘅咯，唔係我出事，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大件事發生。 都話你有晶片嘅啦， 唔係我有晶片，即係例如當年六四事件又好，呢個柏林圍牆倒冧又好，蘇聯 你都係喺六點至七點眼瞓嘅 咩啊？係exactly 就係啦，上次九一事件又係 眼瞓， 眼瞓真係突然間六點七點係好眼瞓。咁嗰日星期六咧又係 exactly， 可能天文台就嚟要揾你啦，雲海，你今日眼瞓到咁咩有台風㗎啦？ 咁唔係，咁我都話你當故事聽啦，但係我自己咁嘅感覺啦。咁嗰日咧我就仲諗，我唔可以瞓，我唔可以咁樣瞓，我 撐佢， 我撐，仲即刻去沖涼，沖熱水涼，沖熱水，沖完之後我仲喺度諗，我話唔通今晚又有事？我真係咁諗，即係我仲同我打個電話俾朋友，我話喂。我又眼瞓六点七点，会唔会今晚有事？不过算啦，我噏下嘅啫咁 样。点知真系 唔系系啦？点知嗰晚去到香港时间十点几，咁我收到 message 话、喂，美国嗰边出事，咁即刻拧向吓 CNN，拧去有线 cable 九号台，咁即刻睇啦，睇 CNN 睇 BBC， 咁我睇我唔系啊嘛，即系个心都嘟咗出嚟，即系觉得。 嘟咗出嚟， 嘟咗出嚟。 點會我未聽過有人咁樣形容啊？心嘟 嘟咗出嚟啊！即使我咁形容啦， 即係騰咗出嚟， 嘟咗出嚟。咁即係覺得嚇，即係竟然哥倫比亞號回。 哦，這個真係非常之 surprise。你打俾我嗰時候，我係啱啱睇緊咧。Catch me if you can， 唔係我就係即時打俾你嘅， 我就好彩我係熄咗電話，如果唔係我咧就成為嗰個戲院嘅響電話。 係喎、 啊，好彩我熄。 我係打俾 Jason 兩個鐘頭，佢電話都唔開， 你就覺得奇怪。 奇怪，我嘥咗。 佢個電話從來係開嘅， 係啊， 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唔會咁樣 嘅。點解咧？頭先我係咪又眼瞓咧？咁樣。 唔知呢件事牵涉 Jason 噶，唔知啦。咁之后我一路睇，其实成个过程，我由听佢哋开始 CNN 喺度讲啦，因为开头仲未知发生乜事嘅，净系估紧，因为突然间穿梭机失去咗联络啦。咁亦都系喺 见到火光系嘛，系啦，蓝天佢有啲白烟 系啦 飞紧落嚟。 咁嗰段片仲要唔系 NASA 拍到嘅，亦都唔系 CNN 市民拍到噶嘛？ 唔系，系一个 local 嘅电视台嘅 photo 即系 photo。 有啲市民亦都即系收尾都补翻啲镜头。 系啦，冇错，有啲市民 好合作。你谂美国嗰啲即刻。 是没错没错。 是即刻就飞了去他的电视台的。是 没错没错。 不是讲少。 是没错。 也不会计你喂我给邮费啊你那些。 不会啦。 你讲这些东西一帮手砰砰即刻。 即刻摆。有些甚至摆在 CNN 的网上即刻 send 个 digital。上即刻上去，即系由嗰一十点几开始，我一路睇啦，即系我一路哇唔瞓得啦，一路睇我想知道发生乜事。咁之后后来证实到真系嗰个应该系嗰个穿梭机嗰个痕迹啦，咁就影到佢其中一幕就系一路飞紧嘅时候，见到一嚿变咗做五嚿，一路咁飞就散晒。 你打俾我嗰时咧，我系翻到屋企啦，咁啱啱即系好兴奋嘅心情，因为套戏好正，好想同佢。 系你都好兴奋啊，拎起电话。 头先我睇好正系咪先？套戏，跟住突然间阿云海就话：，喂，穿梭机爆咗，我哇，直情定炮咗成个， 即系原本咁好， 系啊，完全即系定炮，即刻开电视咯，即刻系定炮，成不停咁样 replay 嗰段蓝天 嘅， 啊，系咁重播又重播，都其实都未真正了解到系 件 咁劲啊，即系你觉得哇，咩事咧？究竟原来系。原來是穿梭機喎，即係我都係佢電視機講嘅其中一個電視機嗰啲，即係CNN 嗰啲人話，穿梭機射上太空已經係大家覺得好似搭的士咁易啦，即係大家已經忽視咗嗰個危險性喺度，即係大家覺得呢個係太過平常啦，呢事已經即係根本係咁噶啦，咁樣我都係其中一個，我都係其中一個。雖然我上次去嗰陣時咧，嗰啲人都係話。佢哋我俾我的感覺都係啊， 即係好易簡單， 根本係好簡單啫嘛。我哋個個月都見到粒火光飛上去，跟住隔住呢個禮拜就砰飛翻落嚟咁樣。又佢話嗰種穿過大氣層咧，你係喺 Florida 全部聽到嘅，因為嗰個磅咧係勁過任何喇叭，係製造出嗰種震撼嘅爆炸聲， 即係震波咁樣 咯。淨係一磅咁，佢哋啲人喺度住咧聽慣曬一磅咧，一係知道哦，喂，啱啱 reentry。 或者星空咁樣，所以已經我覺得 根本覺得係冇事啊嘛， 係冇錯， 唔會有人再覺得哎呀佢哋好勁啊，即係咁大事報導啊嘛， 即係奉旨咗咯。 最近嘅穿梭機星空有冇你大家記唔記得？即係報紙講過， 有唔係因為點解咧？其實 好少報導， 好少報導。但係呢件事咧，其實真係。即呢件事爆炸呢件事，穿梭机爆炸呢件事咧，其实对我嚟讲嗰晚咧系好震惊，但系亦都系好唔震惊。点解咁讲咧？ 因为觉得佢啲系咪啲嘢已经都用咗廿几年？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佢由1月16号嗰个升空咧，其实我自己就好紧张呢次升空嘅，我非常紧张，即系我直情系 眼瞓啦嗰日发射。 唔系，嗰日冇关系，而系因为咧嗰日佢哋。即係射咗上去之後咧，其實一路我差唔多每日都留意佢哋嗰邊發生乜事，即係 NASA 嗰邊有冇出事，有冇事。即係我唔係因為預感佢出事，而係我覺得呢一次嘅升空咧，因為太有象徵意義啊！象徵意義 第一個伊 係啦，佢最大嘅象徵意義就係佢派咗第一個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佢係第一個猶太人，以色列人，仲要係信緊猶太教嘅以色列人。 你覺得有警棍啊？ 唔係，因為佢、這個， 我記得我即刻問你係，喂，係咪恐怖襲擊啊？ 唔係，其實我嗰日都睇成晚咧，我都估緊呢件事會唔會恐怖襲擊？但係即係當然，而家美國話佢係唔會係啦。 佢講咗一個 point 已經即刻全部穿曬啦，冇可能。佢話喺咁高，你導彈飛唔到咁高， 飛到 嗰度係。 20万， 但系佢冇佢咁快啊嘛。 唔系，系唔系？ 嗱，佢话，如果你要导弹去截击任何嘢咧，最高速系Mach 3啊嘛。 唔系，但系 三倍。 如果用洲际导弹都有机会，但系个问题佢冇可能敌方啦，冇可能喺美国射咗个洲际导弹咯，应该咁讲。咁呢、這个，但系洲际导弹系可以射落去嘅。但系个问题，如果洲际导弹应该 佢系飞紧超音速18倍。 系啊。 是很夸张 的。是。 冇錯。但係講翻點解我話嗰個以色列人嘅問題咧？因為嗰個象徵意義咧係好強烈嘅，即係包括佢係信舊約嘅一個人咧，佢係以色列人，佢第一個以色列人上太空，佢第一個以色列人去參與呢一啲。 哇！你即刻佢成個底起咗咧？ 唔係因為冇辦法啦，因為佢實在太有象徵意義啦， 實在係好勁。 之後竟然升到空先啦，因為其實咧佢 即係美國又會俾佢 係啦，美國又俾佢升空啦。同埋其實升空之前咧，其實當地咧都已經開始，其實嗰陣時未升之前咧已經講緊嘅話，佢個保安問題可能有問題嘅，因為九一之後你知道，即係美國同回教世界佢有可以話有啲爭拗啦。 嚇！ 咁嗰一日其實咧。佢要上嘅時候咧，仲要係面臨住你九一日九一一過咗唔算太長嘅時間啦。咁之後仲要係嚟緊要打伊拉克啦。咁其實佢要上咧，象徵緊揾一個以色列籍，即係佢唔係美國籍嘅以色列人。佢真係真真正正係美 以色列籍嘅。佢個膊頭個旗係唔同啊嘛，嗰個係美國旗，佢係以色列旗。 仲要係唯一一幅NASA 影嘅相片，啲太空人一齊嘅時候，左邊係美國旗，右邊係以色列旗， 嚇好 好象徵意義啊！咁你代表聖經裏邊嘅嘢嘅時候咧，我就當時我就好擔心。 呢個係代表到咩咧？ 因為咧，我當時咧，真係我心諗，真係唔通我真係諗衰嘅唔靚行，即係衰我。 佢係預言中嘅一件事。 唔係，因為點解我會當時覺得？有啲擔心啦，除咗佢講緊啲回教徒可能驚有啲會炸佢哋啦，所以呢一次升空1月16號升空嘅時候咧，所有新聞稿咧係喺發射之前24小時咧先發㗎，係最遲發嘅新聞稿嘅一次升空嚟嘅，因為甚至可能啲人會講取消添嘅，因為驚佢有人炸呢個以色列嘅太空人，咁成功咗啦，射到上去啦。咁射到上去嗰一刻咧，其實嗰日已經有事㗎啦。而家咪啲人講緊嗰個所有碎片跌落嚟 啦。 嗰一日其實已經知㗎啦，即係話咧，佢升緊空嗰啲人，所有人 嗰日已經知道佢 re-entry 嘅時候已經會有咁嘅問題。 唔係，佢知道嗰嚿嘢有其中一塊嘅所謂嘅瓦片咧，所謂嘅 防熱片 咧，係跌咗落去係冚到左翼尾嗰度咧，係當日已經知㗎啦。因為當日咧已經係見到個畫面，有啲嘢冚咗落嚟。嗰晚已經開咗個緊急會議㗎啦 ，NASA。嗰晚已經講緊，咦有冇影響咧？咁樣咁。竟然佢哋係一班專家研究咗之後咧，話係完全對呢個太空 冇影 響嘅，完全冇影響。所以係成個嘅回程程序咧，係跟翻正常回程程序，係冇改變過任何嘢嘅。咁你諗下成件事已經幾怪嘅啦，我覺得 就係可能佢哋都覺得呢啲又係有啲疏忽嘅情況啦，就係因為大家都覺得根本次次都係咁樣啦。 啱，冇錯。同埋今次墜落嘅時候，有啲舊嘅太空人都話啦，佢話其實由始至終設計同埋去安排穿梭機升空降落嘅時候咧，都冇諗過降落係一個問題， 嚇， 因為都係個軌跡一路垂落去嘅啫嘛。 喂，呢一下咧，佢哋咧嘛，阿波羅13號 係 佢用人手計、人手控制去插翻入大氣層嘅時候，都係得即係一支針咁樣細嘅角度係 插到 線咗佢。如果一太過即係太過平咧，就會線走。 係。 太過深咧，即係太過直插咧，就會著火燒噶啦嘛。 係，冇錯冇錯。 不過佢哋啲太空人咧，即係以前升過上去太空人都話咧，即係上去喺太空船裏面，即係個 shuttle 裏面咧，坐喺度 launch 嘅時候，佢話如果佢 scale 佢啊嘛，一至十，即係最驚係十，一係最唔驚啦。launch 咧即係噴射發射嗰下咧係十一。 系 喺轨迹咧系一二， 系 re-entry 即系入翻大气层咧系三四， 即系好低嘅，好低嘅。惊嘅。 但系而家我觉得唔系，而家我觉得咧，即系下一班太空人再升上去咧，可能就系上去仍然系十一。 Orbit 喺轨迹仍然系一二，但系落去亦都可能会系十一噶啦， 有可能。但系呢件事系一个可以话人类嘅里程碑啦，因为你谂下，终于有一次系回程咁样出事发。都幾 一個非常之沉重嘅教訓， 係噶係噶，同埋所有象徵意義都冇咗。但係 同埋每一次即係升空發射嘅時候，真係唔可以有一刻係即係睇少咗佢啦。 係 一定要完全尊敬 respect 啊！真係唔係 尊敬我哋呢個宇宙。 我覺得睇咗咁多電視，我最震撼嗰個畫面咧就係、是發現到個。在即爆炸之后跌落地下个头盔。 哦， 那个真的很劲。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耶耶耶耶耶。 哪里有这清新空气，还有种剧本的友谊。我推着单车的你，和你谈谈无关紧要的话题。你的笑声及双眸的同意，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回忆。告诉我， 做告诉我佢系胡彦斌， 告诉我 喺度咧，好想多谢阿 T 咧，因为佢咧就好 sweet 咁样，就喺年初三咧就寄咗，年初四啦，应该系话咁就send 咗个生果篮嚟，咁啊 T 咧冇俾人呃到，冇俾人呃，因为个生果篮咧全部都生果都好新鲜嘅、啊、，thank you very much， 即系多谢晒阿 T 吓、啊。 太 sweet 啊你！ 好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聽眾啱啱 fax 咧，就話佢係阿 V， 咁佢話喂 ，Teresa Carpio 咧 ，L L 個節目咧，啊佢都有唱到，哇！每一首咧歌聽完之後咧，哇！佢都拍到即係拍手大嗌一流咁樣。 嗯， 佢話 Jason 你一定要翻聽翻。呢、這個我哋係現場當日聽咗啦， 我都有， 有呢、這個點可以 miss 啊？即係好聽嘅節目，我真係黐住佢，直情係完曬 嘅，冇錯。 是好好听的，因为大家听众如果想听返呢，可以即係喺 archive 嗰度听返欧瑞强嗰个演唱歌， 搵 得 Teresa Carpio， 哇好劲嘅，係剛才唔记得讲点嘅。 但 Teresa 真係好正呢个。佢一唱仍然佢仍然记得嗰一次呢就震㗎啦，哇即係我震啦。 係 咪不如讲返呢，剛才讲到呢、這个。 好喉咙呢好痕。 係。啲咁嘅事， 好痕！我突然间插咗手去拗， 哎呀， 哇，好痕！因为咧，首歌留低咗嗰啲 胃发病嗰啲水， 太诱人啦， 吓，成日吹咗入我的口啊嘛，太轻嗰啲水吹咗入我口度，直亲嗰只啦 唔系，讲翻即系嗰日诶嗰晚啦吓，咁啊一路追 chase 呢件事啦。 但有个题外话，我想喺你未讲即系啲重要嘅事先，我想讲讲讲就系 Bush 啊 ，Bush 嗰个 presentation， 即系我都好唔中意即系佢嗰啲样啊，佢个强硬态度啊，各样啊，或者点样，即系你都觉得会，唉，得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啲系最劲啦咁。但有一樣嘢不能不佩服佢咧，就係、是、即係我睇咁多，就似六點半新聞或者啲新聞片段，好多領導人講嘢，包括我哋本地嗰啲嚇嘛，人哋講嘢嗰種即係嗰種眼神啊，望住個電視啊，嗰種眼神係話俾你聽，我而家係認真同你講嘢，同埋我冇離開過呢一個鏡頭嘅，同埋佢真係記得曬所有，唔理後邊有貓子，如果有貓子，香港都應該整啲貓子。 香港都有貓子，佢讀錯嘅， 係咩？哇，咁勁！ 係，肯定嘅。 有貓子讀錯， 有貓子讀錯嘅。 哇，咁好勁喎！ 係香港嗰啲好勁， 好超水準喎！呢啲定係超乎水準以外喎？呢啲哇，即係咁啊！佢嗰啲咧就真係。即系佢你我系一路哇，全部名字记晒，我喺度夹住佢。 即系太空人嗰啲名字、 哇，记得晒，真系好劲。一路讲个 speech 系冇离开过嗰个镜头，因为佢哋读书嗰时候有一堂咧系专讲呢啲俾 speech 噶嘛。 marketing 嗰啲嘢，即系你一定要讲嘢，就算你即系唔系好 sure 你嗰个 point 都好啦，你要望住嗰个人扮要镇定， 好有信心， 好有信心要话俾你听。我而家讲俾你听就系一二三四， 系冇错。 唔系好似我哋即系有啲电视见到嗰啲新年快乐贺，哇！咁你究竟系咪 sure 系咪新年快乐先？ 同埋人哋讲紧美，即系我觉得美国嗰种政治嘅本，即系个风韵啊！即系你留意一下人哋即系企出嚟，就算边个， 就算佢脑系空嘅都好啦，就算后边有一班人系喺度帮佢，有一个节目讲咗话，后边有一班人帮佢喺度 brainstorm 啊嘛，系咁喺度 challenge 佢，睇下你会唔会讲错嘢嗱？阵间你唔好讲呢一句，讲呢一句，虽然系有晒俾晒讲。但 係 佢 present 到真係好勁啊嘛， 同埋配合到你留意一下啲人，你就算邊個總統都好，或者邊個人都好，佢啲政治人物一出到嚟咧，就算後邊嗰排啲人啊，佢講到每一個 point 係重要嘅時候，後邊啲人係意識地同埋係要特登地點頭噶。 你諗下佢 marketing 嚟嘅 ，Bill Clinton 又係指住可以望住個鏡頭，眼都唔眨 ，I did no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揈隻手指。但即所有男人都會笑啦，電視嘅男人笑啦，但佢仍然都係 I did not， 係咪先？即呢個咪佢哋嗰啲好極，佢面都紅曬㗎啦。I did not， 但講嘢好有信心， 好有信心。 正如頭先你喺咪後咪講佢話佢，即雖然而家可能即 NASA 咁大嘅衝擊，可能佢你話佢會 佢而家佢又話俾幾千億佢， 又話會六月再射係咪？ 因為佢話如果研究報告出咗呢一單嘢係真係嗰啲瓦片啊，或者係導致到嗰個左翼佢突然間係好不尋常地突然間升温係嘛？即就如果係研究到真係呢、這個問題嘅話咧，佢六月會再即刻飛啊嘛。 係，但係我咪話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政治嘅好樂觀嘅政治語言咯。因為你諗下，而家呢一刻美國人要咩咧？美國人就要信心啊嘛。佢就若講曬最樂觀嘅嘢。喂，講真，大眾咧係需要而家呢一刻你俾信心佢嘅啫。四個月之後佢飛唔飛？六個月之後你撥唔撥款咧？其實唔係最重要。所以我覺得佢哋做得係 即係講咗先， 講咗先 穩定咗個民心 信心啊嘛！大佬而家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地區都係講信心嘅啫，實際其實係好少。係我哋係生活喺虛擬世界嘅，即係我哋嗰個信心信念係重要過現實真相嘅。所以唔該香港嗰啲人學下啦， 真係呢個真係值得要上一堂學， 係啊， 即係要租佢哋嗰啲帶，睇佢白宮裏邊係點樣。準備佢哋出去講嘢，即 係 啲總統啊又好，邊個都好， 政客都好，係 點樣準備佢哋出去？ 啱， 就唔係喺嗰啲會嗰度啊。其實你又好好啦，已經嗬，咁不如冚口殼啦。即係可能有呢啲情況㗎嘛，係咪先？可能啦，即係會有少少，即 係 啲鞋友啊，一定要戴備咯。但係嗰個幾勁啊，喺白宮嗰度做嗰、那個，有冇睇到嗰個 documentary 啊？ 你 講喺白宮， 即係嗰班人 做嘢。 我諗我睇 喺 Clinton 總統背後 幫佢嗰班，我有睇過。 佢話我嘅工作咧，即係我覺得就最 respect 佢嗰個係總統，佢都係為咗佢保持佢嘅工作咧，係唔理你係總統嘅。 佢話佢嘅工作咧就係不停咁 challenge 呢個總統，講啲嘢去挑釁佢、撩佢，令到佢發火，等佢唔好喺出邊發火。 嗯， 等佢發火講嘅嘢嗰時咧，就即刻襲佢嗱，陣間你即發火還發火啊！你陣間可能你都會發火，因為佢可能會問你呢個同一個問題。 嗯， 但你唔好答呢個啦，你答 B 啦，你答 B 就係講講跟住咧，你快啲講兩句之後咧就撇，唔好再講呢個問題，帶佢哋去第二個畫面。连呢啲咁 detail 嘅嘢都 要个总统个心胸要接受到呢啲咯， 系啦，就系、是、心咁喂，我觉得衰喺衰喺几个人面前， 好过衰喺全世界。 佢哋做工，你请佢翻嚟做呢样嘢噶嘛？ 冇错冇错， 你俾钱佢就系要佢激庆你，等你喺出边唔好讲错嘢啊嘛。佢话嗰个白宫嗰人话，佢话可能一年中咧，可能有几百个呢啲咁嘅 press conference，但系咧啲人只会记得几次嘅啫，就系、是、Clinton 讲 I did no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啦，即系手指揈啦，同埋咧有好多佢哋讲错嘢，俾人撩兴到嘅 嘢 画面， 系 其他系大家唔记得嘅，咁 系冇错。絕大部分嘅人都記性係好，即係大眾嘅記性係好弱嘅啫。 所以佢哋嗰個胸襟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就係話即係領導人要即係睇下啦，係嘛？冇資格叫佢學啊， 政客咯， 我會學咯， 政客都要學。 我覺得即係好有用，即係都要係即係呢個一定要咁樣。你失言喺幾個人面前係好過喺電視機面前。 啱啊，系冇错。 同埋佢话永远唔好当人哋同你访问你影相有摄影机嘅时候，唔好将你嘅眼球 roll 向上啊嘛，即系哎呀呢啲咁愚蠢嘅问题，佢会就系攞 呢个相， 跟住呢个人癫，呢个人癫咗， 冇错， 佢癫咗啊，你咁样咯， 系。所以唔系，我觉得 嗱，连呢啲咁 detail 嘅嘢佢都话埋，系咪佢真系请佢翻嚟系俾钱值先？ 但系我哋啲文化真系唔 会啦， 系咪讲翻穿梭机先？唔系，其实咧呢单嘢咧，我睇完即系由嗰日即系出事啦，一路睇到夜晚。其实我哋睇到呢、這个 NASA 嘅第一个 statement 嘅记者招待会啦，再睇到Bush 出嚟啦咁样。其实成件事又已经开始整体上知道晒。但系咧，其实呢件事上咧，我觉得有一个几。你可以话佢个悬疑地方啦，但系我喺我觉得咧就系一个好太过巧合嘅地方咧。其实呢件事上面咧不断出现嘅，例如咩咧，即系你可能你觉得呢啲系冇嘢嘅，即系可能纯粹系巧合嘅。但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好巧合咯。 吓，好啊，你请讲啦。我知道你嘅立场好鲜明咧，你觉得系巧合，请讲啦。 第一，佢咧竟然系1月16号升空啦。佢1月16号升空16啦。咁喺太空飞咗16， 加埋就9，就911， 唔系 加埋之后咧就等于拉登， 系你 乘咗二除咗六之后咧， 冇 等于撒旦帽 咁 样， 冇咁复杂嘅。唔系佢1月16号升空，咁佢喺太空就漂流咗16日咁样，咁啊原定咧就系喺2月1号嗰日嘅夜晚9:16咧就抵达呢个今日嘅国际， 全部都系16 16 16就666变咗。 唔系咁样，即系你唔可以咁讲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不断重复呢个16，仲要喺16之前。就 exactly 9:00就失去聯絡，即係嗰日佢應該嗰刻爆炸啦。咁其實不斷重複咗個16 16 16 16咁樣。咁9:00爆炸咧，其實啲人又覺得驚嘅喎。9:00爆炸，因為嗰日記得17个月之前咧，911事件咧，亦都係東岸時間9:00嘅。亦都係冚落去嗰下咧，咁又係9:00。咁但係咧，啲人又覺得呢件事比較圓之又圓嘅情況就係咧。17个月前就911事件啦，17年前咧 就系 1996年， 唔系1986年， 啊系我噏咗错，1986年吓，边个挑战者号上升嘅时候就出事啦。咁啲人就如果再去 compare 两件事嘅时候，对比两件事嘅时候咧，就觉得都几似嘅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是。兩架穿梭機都係獅子頭啦，一個就係呢個 Challenger 嘅，一個咧就係 Columbia 啦，兩架都係獅子頭嘅穿梭機啦，上面都係有5个男士嘅太空人同埋2个女士嘅。 呢個可能係一個 set 嘅 format 咧？ 唔係，一定唔係，唔會咁 set 嘅，即係唔會5225嗰啲唔會嘅，咁係咁巧嘅啫。咁裏面亦都係有1个黑人，每一次都即係呢兩次都係都有一個黑人。咁亦都係有一個唔係除咗白即美籍白人以外嘅一個呢次有印度裔人啦，有印度籍人，嗰次咧有個日本人啦，日本籍嘅美國人啦。咁呢次仲勁啦，呢次多咗個所謂嘅以色列嘅第一個嘅即係太空人上去啦咁樣。咁 仲有趣嘅地方，原来点解揀1月16号星空呢？有背景嘅， 嗯， 原来系特登嘅，原来系安排咗1月16号星空上到去呢，系原来因为上17年前嘅穿梭机爆炸呢，就是1月28号的。原来他是特登想着1月28号那天呢 就 re-entry。 不是，就是呢拿着他们那天那色死了那七个太空人的相呢，原来那张相呢是摆了在那个在哥伦比亚穿梭机里面的那天。是特登1月28号那天呢，原来他们那天是 live 有个电视的转播呢，就是悼念这七个人的。 嗯。 之后呢就咁巧过了两日之后他们就坠机啦，咁都是呢三日里面嘅事啦，佢，原本嘅用意就系悼念呢班人，点知死嘅时候又系为咗悼念佢而星空拣呢段日子，之后喺嗰次系1月28号啦，今次系2月1号啦，差个三日啦。咁最严重另外有一次1962年又系1月27号啦，又系呢几日嘅事啦，又系嗰次即系讲阴谋论嗰次咧，讲咧就系嗰、那个嗰三个太空人喺个太空舱拣烧死嗰次啦，亦都系咁嘅情况。咁即係好多嘢好吻合嗰個巧合性喺度咯。 不過我覺得如果照嗰個情況睇，即係譬如上次恐怖襲擊咧，即係你會睇到 CNN 或者係BBC 咧，佢哋係24小時不停播，仲要係播咗幾日嘅嘛，唔係講笑嘛。呢個咧，我再今日睇翻已經唔係嗰種情況。 但係我好覺得咧，今次係刻意咧去淡化事件嘅，系啊，因为咧，你留意一下今次咧已经有两样嘢冇做到噶啦。 嗯， 上次911事件一播完咋，即系冚完咋。 嗯， 住喺巴勒斯坦，即系以色列个隔篱打紧嗰度巴勒斯坦咧，即系回教嗰班咧嘅特派记者已经系播紧嗰班人好开心喺度跳啊兴奋噶嘛。其实今次都有噶， 今次都有，我估到即刻都 有啊，因为已经有回电翻嚟啦。 吓，啲人即刻话系神帮佢报仇。 巴格达已经有民居，居民咁讲啦。巴勒斯坦亦都有，但系今次所有电子传媒一句都唔讲啊嘛，同埋一个片段都唔播啊嘛，同埋不断系讲完佢爆炸之后咧，系唔讲有任何負面嘅消息啊嘛，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因為上次激化咗兩極咧，太勁啦。如果呢次你再激化咧，即係真係幾有問題嘅。咁但係巧合嘅地方係咩咧？仲有就係佢咪上面有個以色列嘅人嘅，佢咧1981年咧，即係呢個拉蒙啊，呢、這個以色列嘅太空人咧，佢1981年咧。佢就揸住架戰機咧，就係去炸巴格達嘅。 嗯， 佢就係炸呢個巴格達嘅核電廠。 嗯，係啊，所以嗰啲即係伊拉克嗰啲人都即刻話，因為佢知道，直情係知道係佢有份炸。 係，係啊，知道，因為佢即喺巴格達，即係喺伊拉克嘅人眼中，佢係敵人添，簡直。咁佢竟然喺即係81年同年啦，咁呢個挑戰者號就墜毀咗啦。咁佢呢次星空，佢又墜毀埋。死埋，咁即係好多嘢係好巧咯，同埋巧到有個位就係、是，喂，點會可能咁多嘢係巧到咁，而又唔係恐怖襲擊？ 咁就算即係我覺得做到呢一個咁巧嘅效果咧，都係得即係上帝呢、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 呢一位 諷刺咯，即係唔係恐怖襲擊嘅話咧， 呢、這個考核係只有得佢係可以做到的， 即係唔係恐怖襲擊就只有上帝咯， 啊、真係得佢可以。 咁佢咁樣做出嚟，咁其實佢唔知係 但呢個即係冇話喺咩任何嘅聖經啊，或者嗰啲奇怪嘢裏邊，即係曾經講過會有呢啲咁嘅嘢咧。 其實咧，在圣经里面呢都会有讲到类似的情况，同埋呢在末日预言里面呢其实有啲嘢呢同呢件事好有关联嘅。所以点解我觉得呢件事对我嚟讲我觉得好震撼呢，咁、我返嚟呢一间呢后面一间返嚟会先讲 㗎，咁 剩返分零钟。咁因为 你话分零钟想话俾我听你冇睇错钟 呀 嘛。 一 估就知道你啦，你 上个礼拜睇错钟㗎嘛。 好醒目喎，你仲有分零钟。 我今日又睇错 分零钟。 唔係，我返嚟要讲嘅就係呢，其实呢喺一月嘅时候呢，其实有人都已知道呢件事嘅。 吓、哇，呢、這个真係吓。 係 呀。吓。哇，好极，唔係咁夸张。 唔係咁夸张嘛，係咪。 不过呢我睇完佢嗰、成个新闻之后呢，我第一件事做呢就我即刻记得有侯师总呢寄咗好多 poster 嚟，因为亦都喺节目嗰度讲过，咁佢寄件 T-shirt 俾我， 係 有啲亲笔签名嘅 astronaut。 即係你 太空人物亲笔签名嘅 to Jason Zhang。咁签晒所有名，我即刻就抄嗰张相出嚟睇下今次系唔系 撞落去嗰啲。 完全唔系。即系唔系呀。 哦，你明唔明？你意思揾下咪 佢哋亲笔签名嗰班太空人咧，就唔系发生意外嘅班太空人咯，系第二班太空人嚟嘅。 應該係 係第班太空人嚟嘅。同埋我即刻睇翻佢張有一張全部太空人都有相嗰張嘅大 poster 嗰度咧，的確係有呢幾個人喺度，我揾齊曬出嚟。唉，真係好慘。 今日冇咗七個啦。 呢啲仲要係世界上頂尖嘅即係分子。 係啊，全世界有幾多？係咯，100個有冇啊？真係。 好，轉頭再 有冇人再傾？